当人在转身的一刹那有所回旋啊，咋办？我这事儿还能不能？ 不要走！我想想，算了吧。 是这样的。 但是刚才这个数据，比如说一半以上能够解决这个领域里，包括一些情感类领域里的诉讼啊，我觉得这个诉前调解程序还是非常有存在的必要的。然后那其他的领域呢，会有那种就基本上诉前调解程序真的不太有用的领域吗？ 有很多，就是这一类你基本上是双方比如合作不下去了，而且呢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信任危机，那这个甚至都没有谈话的必要，不想面对。有的当人就说，潘律师您全权代理我出庭，我一次都不出现，因为我不想见到他。那这种僵局，那这肯定是官司打到底了。 那这种情况下诉前调解程序大概需要占用多久时间？ 是这样的，一审审成立法定期限是6个月啊， 这6个月都不能立案吗？ 不，立案是很快的，就是开始立案之后的庭审时间是6个月，而且中间如果有申请调查取证啊，还有这个其他 日程 啊，可以延长，有法定情形可以延长。 就是诉前调解程序，我是说就是，诉前调解程序是在立案之前还是立案之后？立案之前。 诉前呀，诉前调解程序在起诉之前。 诉前调解程序大概需要整个流程需要多久啊？就比如那种我真的是没法了了，我必须要打这个官司，我最快能多久才能得到这个立案的走到这一步？ 那完全基于你自愿， 是吧？ 这个不是法定的，是一定要达到什么期或怎么着？因为有诉中调解和诉前调解，诉前调解咱们这里谈的是没有起诉之前，法院开辟了一些便民措施，调解室，这完全是，它等于一个调解机构了， 可以不去吗？不可以，应该是 调解一定是双方自愿，我们共同去调解。 也就是说，现在是我在立案之前，我到了法院了，我还没有立案。然后我们双方，比如说我和袁老师要吵架，然后我说 咱们俩要打官司， 打官司。然后我说我要调解，只要他说我绝对不接受调解，我就 那对不起，就是不接受调解，那就调解不了。 那我就是可以跨过这个诉前调解程序这个步骤，然后直接立案，然后咱们法庭上见了，对吧？ 对，这了，这是这公民的诉权是完全由你自由行使。没有任何限制。 那完了，这吐槽好像不成立啊。 这个律师啊，可能他们有剥离两个问题，一个是诉中调解，一个诉前立案之前，也有一种呢叫审前调解，严格来讲叫审前调解，立案之后已经有承办法官了，开始审理了，但是法官呢，这类案件呢，有工作指导意见或者是工作指这个精神吧，不着急开庭，先做调解，尽量做调解。比方说，刚才我提到了婚姻家庭案件了哈，还有一类呢是这个双方没有这个合作上没有说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还有一些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像商标啊、专利啊，你侵犯我了，要交我这个侵权费用是吧？我的损失赔偿，但是法官认为呢，大家共同用不更好吗？尤其是专利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像这种，像我们原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宋玉水法官呀，原先在最早这个海淀的非常知名法官了，全国知名的法官了，他就是以条为主，做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案件，最后双方是不仅是握手言和，而且是走向合作，怎么共同发挥是知识产权的效用？那这种他这种这个沟通和这个调解期间确实很长，要说服对方，要认识到对方价值和自己的价值，甚至找到你们双方共同利益切合点，这个反复的过程确实时间也不会太短。 明白了。今天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今天节目不太像吐槽记的节目，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法律常识的普及 漫谈， 一个漫谈吧。所以最后我还是想请潘律师帮我们分享一个挺宏大的话题，一个好律师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新人他真的成为律师了，他的专业画像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职业精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用这个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他的有一句这个概括非常好，我也是从走上职业这个第一天开始就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的。他是这样说的：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 听起来非常非常深奥的，然后有哲理的四句话哈，也希望在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要从事律师这个行业的，或者正在学习法律专业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记住这四句话，然后让它成为自己的一个行为准则和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那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谢谢潘律师，也谢谢袁老师来到这里。那下一期呢，我们还是继续吐槽季，请关注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的小编开始聊天了，好不好？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再见啦，亲爱的朋友们，拜拜， 拜拜， 大家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